示啦，因為即係當然我哋可以去即係組織能力或者係即係應付到幾多人咧，咁其實我哋過往即係疫情前74,000人，咁我哋疫情後舊年即係21年嘅時間，我哋都可以處理到18,500嘅。咁但係當然，其實就一定要政府有個比較清晰嘅即係指引咧，究竟其實佢個框架喺邊度？咁亦都有啲乜嘢我哋即係作為大會需要注意。咁尤其我哋21年嘅時間，我哋係即係都叫做安全地又成功地舉辦到一個實體嘅賽事咧。咁由舊年嘅經驗或者嗰、那個示範喺度啦，咁一個例子喺度啦，咁究竟有啲乜嘢係需要去加強嘅？咁我哋即係如果知道咧，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實在啲嘅規模。咁無論係我哋啦，可能係我哋唔同嘅工作人員，或者係即係我哋要計算翻，如果係喺時間上面啦，喺嗰個分段嗰啲點樣做啊？咁我哋先知道總規模係點樣啦。 譬如你剛才提到咧嗰個模式嗰度咧，可唔可以都再講多少少你哋嗰、那個即係考慮係點樣嘅咧？譬如會有啲乜嘢唔同嘅變化方式咧，令到你哋能夠比較滿足到政府嘅防疫要求咧？ 其實就我哋舊年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有一啲即係比疫同疫情前有啲唔同安排。以前疫情前就係唔需要戴口罩啦，大家可能幾千人甚至乎接近10,000人同一時間係個起點起步。咁其實舊年我哋已經係特別安排咗兩種嘅起跑方式，就係、是、一種俾一啲比較精英嘅運動員，咁佢哋就會係即係都係用一個同以往相類似嘅模式，就係、是、一齊起步。咁但係咧嗰個人數我哋大幅去減低咗，舊年係減到300人嘅。咁而佢哋咧喺起點之前未起步之前咧，佢哋依然係需要戴住口罩，其實同大家出街去面對緊嘅情況搭地鐵啊，去排巴士啊一樣嘅。咁跟住只係過咗起點之後咧，先即係用佢啲跑手咧，佢哋除低口罩就進行比賽咁樣。而至於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佔咗絕大部分就係一啲即係普通嘅跑手啦。咁佢哋就有一個流水式嘅起跑方式。咁我哋係每一次可能每2分鐘嘅時間，我哋大概係放300人或者400人左右入去嗰個起點區啦。咁佢哋就唔需要同一時間起步，即係唔需要有嘉賓明安，大家一齊出發㗎啦。因為我哋已經有個計時晶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嗰2分鐘之內咧，就係佢哋入咗去起點區咧，佢哋就可以自行起步計時。咁就我哋個計時晶片咧，就可以係記錄翻佢完成翻10公里啊、半馬拉松啊或者馬拉松嗰個距離嘅實際時間咁樣。 咁暫時你哋同政府去商討或者建議，係咪都係以舊年呢個嘅模式作為一個藍本呢？ 我哋而家最初入嗰、那個都會因應翻即係21年嗰個版本嘅。咁但係當然究竟即係因為近排可能無論係我哋之前嘅十公里賽事又好啦，或者係即係杜海泳都好啦，咁其實亦都即係都聽到係可能一個係咪需要一個分再一個細分嘅分段嘅起步咧？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即係同政府溝通緊，咁喺呢個係咪個要求？咁如果呢個係一個要求嘅時間，咁我哋就喺呢個要求下面我哋睇下點樣可以令到啲件事去即係去舉辦到啦。咁當然知道亦都可能會即係導致到嗰、那個可以參加嘅人數，其實我哋因為都係喺一個有限嘅封路時間之下去進行呢個賽事，我哋唔可以即係可能朝九晚九咁樣成個香港可能有分界嘅地區亦都封咗路嘅，咁我哋唔可以點入去做，咁我哋都會因應翻即係嗰個有限嘅封路時間。用呢個方式限制之下咧，我哋究竟可以即係做到幾大規模嘅活動咧？咁當然喺個規模嗰度，其實我哋都要衡量翻，即係整體平衡翻，就係呢個活動咁究竟對嗰、那個整體嗰個交通啊，或者個市民安排，咁如果真係可能500人嘅，或者1,000人嘅，咁究竟即係我可能連我哋都覺得係個成本太高，或者對市民嚇嗰、那個影響。都冇人會支持，就係話可能封咗咁大段嘅香港嘅主要嘅幹道，咁係俾1,500人去進行呢個活動啦。咁呢個其實就我哋都等緊，即係政府方面，即係一個比較清晰啲嘅，即係資料啊，或者佢哋嘅要求咁樣。 嗯， 吳宇豪啊，我想問咧嗱。 當然咧，如果分批出賽咧，就當然解決咗即係人數少啲，同一時間去聚集咧。咁頭先你都講過啦，但係又會令到嗰、那個道路嗰個封嘅時間長咗啦。咁但係我想問咧，其實第一嗱，你要解決就係咧。邊啲係屬於一啲係普通，純粹係想參與嘅啫。我相信純粹想參與嘅人咧都幾多嘅，咁我亦都唔介意咧，即係分批啊咁樣去出發咁樣。咁但有啲精英嗰啲，咁當然佢會希望能夠即係奪標啦，攞到獎啦，頭幾名嘅名次啦咁樣。咁第一就係、是、你點樣去將佢分開，邊啲係純粹係我普通參與嘅啫，即係自助跑完成嗰、那個項目算啦咁樣。第一。即係點樣分開呢？咁第二就係、是，如果真係封路嘅時間太長，總管你話要分開唔同嘅時間跑，咁你都唔可以完曬即係咁多個跑手嘅。咁到時你點樣去揀選？即係邊啲係可以參選，邊啲唔可以呢？係抽籤啊，定係用咩形式呢？ 其實就住主持人第一點咧，就係講即係精英邊啲為之精英咧。咁其實過往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即係精英組，即係如果21年就係個精英組啦，再之前就係個叫做挑戰組咁樣啦。咁我哋多數係會用一啲佢哋過往一啲參加者佢哋嗰個過往嘅參賽成績，咁可能係我哋會設立一個即係參加嘅門檻啦。譬如話可能10公里，你男子嘅可能要跑45分鐘之內先可以參加嘅，而嗰、那個佢報個成績就唔可以虛報，可能都係我哋參加田徑總會之前或者認可嘅一啲賽事嘅成績，咁去申報翻。咁其實呢個喺海外嘅馬拉松亦都會有做嘅。咁主要係呢一個啦。咁如果係即係分精英同非精英，咁另外當然就係如果係呢個佢點樣揀選？如果譬如話我總共最後計到係可以有30,000人係可以參加嘅。咁但係可能個有興趣參加嗰個人數係去到可能5萬、6萬嘅時間，咁其實我哋疫情之前呢就已經都做緊都係抽籤嘅，咁當然即係精英咁佢哋如果係有啲成績遞交嘅，咁佢哋就當然去可以即係入選到啦。咁另外即係其他就冇成績或者佢符合唔到一個參賽嘅成績門檻呢，咁其他就會係用一個抽籤嘅形式去揀選邊啲合適啦。 係，咁就變咗係咪要幾耐你哋要安排到呢？即係話，因為而家11月呢，就算抽籤，譬如話你嗰啲選手你都要通知佢啦，因為我知道呢有啲選手其實真係一路鍛鍊訓練緊嘅。咁如果突然間即係話通知佢話唔得嘅時候呢，咁佢都好失望。咁當然啦，你早啲通知佢呢，佢個都係失望，但起碼佢做個期望冇咁大啦嘛，即係話突然間你通知佢已經訓練咗咁耐咁樣。咁所以你通常要幾耐到要通知啲咁嘅選手嘅呢？ 其實如果係喺個疫情前呢，我哋即係去宣布呢個賽事嘅一啲資料呢，其實我哋講緊都接近半年之前嘅，即係可能如果係一啲二月嘅賽事二月舉行嘅馬拉松，咁可能我哋講緊係8月底9月嘅時間，我哋已經係公布，咁可能亦都係開始去進行嗰、那個唔同階段嘅報名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喺疫情之下，亦都不斷發展，而政府亦都可能因應翻嗰個疫情，會有一啲即係防疫措施嘅或者嘅參加資格嗰樣嘢，咁變咗其實我哋都即係好希望就係可以喺9月中之前咧，我哋可以落實到我哋係咪舉辦到。咁而中間我哋都可能需要壓縮嗰個報名嘅時間。咁我哋係好希望即係所有可以參加到嘅跑手係最少有即係4至5個星期左右就知道佢係咪參加到，而佢哋係參加邊一個距離，因為可能中間佢嘅訓練啊，或者佢中間可能之前練好咗啦，咁中間點樣去即係準備翻呢個賽事，可能係需要有啲休息或者訓練上面嘅調節咧。咁呢個佢哋都需要知道，咁令到佢哋可以安全感而又可以有個好嘅表現去完成個賽事。我哋希望係咁。 係嗱，唔好意思，最後剩翻大概30秒，好快想問啦，有冇考慮咧將個比賽再延期呢？因為7人欖球賽已經初步獲政府批准啦，咁啊11月舉行嘅，有冇考慮即係再將成個馬拉松延期到去12月，甚至係出年嘅年初睇一睇7人欖球賽嘅情況係點樣，就係做一個借鑑呢？ 呢、這個我哋都一路同緊政府討論緊唔同嘅方案嘅。 咁即係都不排除可能會再延期嘅。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接近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加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尾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尖沙咀天文台道有水管维修，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下一位，请入二号房。 医生啊，我喉咙唔舒服啊。 擘大个口啊。 下一位，请入一号房。 医生，我只眼唔舒服啊。 我嚟照照只眼。 下一位，请入三号房。 医生，我 喵。 医生，你好得意啊。 喵。 我哋啲动物医生又点止可爱咁简单啊？想知多啲，记得留意最后一集嘅 《与 pet pet 有约》， 主持崔洁彤，星期五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潘永祥，剛才我哋就同香港田徑總會嘅行政總監咧伍於豪傾過啦，究竟11月啊，原定佢哋想11月舉行嘅香港馬拉松咧，到底係咪真係可以舉辦到啦？咁佢哋都話同政府嘅相關部門咧，仲喺度磋商緊嘅。咁但係佢哋都要4到5个星期嘅時間啦，去通知啲跑手啦。即係話咧，其實最遲咧9月中咧，就要有一個比較確實嘅安排，就睇下究竟係咪11月去舉辦啦。咁當然亦都佢哋會考虑其他的方案嘅，譬如包括系咪即系有其他嘅日子咧，等等，呢啲都系佢哋嘅考虑方案之列啦。咁不过其实潘永祥，我谂都有一样都颇为重要嘅，就系、是、你都要俾啲运动员咧有一个充裕嘅时间去准备啦，同埋无论系心理上啦、身体质素上啦，咁呢啲都要处理。同埋就系如果佢去决定去参加一个比赛嘅时候，咁佢如果预咗参加嗰个比赛，咁佢就唔会再去报其他比赛噶啦，以免撞期啦。咁所以如果你越迟决定嘅时候咧，对于运动员嚟讲咧，个变数就会更加多，而佢哋嘅考量亦都会更加多，甚至会唔会系去咗参加其他嘅比赛而放弃香港嘅一啲嘅本地比赛咧？ 系啊，一定系噶，因为我都屋企人咧都有咁嘅经验咧。其实佢要考虑好多嘢嘅， 因為你知啦，我哋一個人咧唔係淨係做運動噶嘛，佢本身仲有好多即係事情要做噶嘛，包括學業啦、工作上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即係預遲通知佢哋，咁佢變咗就好多嘢咧，佢都要作出一啲特別嘅安排啦。有時如果你要改日子嘅時候，你更加要早啲啦。系嘛？咁所以我覺得，無論即係到最終嘅方案係點咧，我覺得九月中咧都要較為明朗啲。究竟係譬如話，嗰、那個賽事點樣咧？用咩形式咧？有啲咩後備方案咧？甚至乎如果係改期，咁又會係點咧？咁樣，我覺得九月中咧其實都係要最後都要有一個落实的方案在这里。 当然其实现在这一刻其实个疫情都还是升温的，我们看到确诊的人数是上升，这个也都是跟那个病毒的变异的传播是更加快是有相关。但是纵使是有一个这样的考虑的原因，但是如果观乎比如我们现在的、社会即是接種疫苗的人數咧，當然即係有一啲嘅專家認為咧，即係有一啲嘅比率咧，我哋仲要係積極去急起直追嘅。咁但係起碼而家嗰個接種疫苗嘅比率咧，比起過往即係嚟講係已經係增加咗唔少啦。咁同埋各種嘅賽事咧，亦都有頗為嚴格嘅一啲嘅防疫要求，譬如規定咗參加者一定要接種咗某啲嘅劑數嘅疫苗啦，又要可能佢哋有一個嘅核酸檢測嘅證明啦，又或者係快測嘅證明啊咁樣。咁所以喺呢個種種嘅因素考慮之下，500人呢個大型活動嘅上限，其實究竟係咪存在一個鬆動嘅空間呢？ 係啊，的確係嘅。嗱，即係比過往一年或者甚至乎兩年咧，我哋有幾樣嘢係唔同咗。嗱，第一嗰個疫苗接種咧。係當然係高咗啦，即係有啲仲都已經去到三針，甚至可能四針添。第一，第二咧就即係嗰、個似乎睇而家嗰個症狀咧，即係嗰個嚴重性咧，相對嚟講係輕啲。咁當然我哋唔係忽視佢嗰個重要性，但係都確確事實幫我睇到咧，佢比最初嗰陣時咧，佢嗰、那個即係嚴重性係真係低啲嘅。咁第三咧，我哋都睇到咧，即係亦都有好多藥物係即係研製咗出嚟，即係同你兩年前，即係可能你感染咗嗰時都唔知道有啲咩藥物可以醫治，到今日咧，相對嚟講咧，即係有啲有效嘅醫治嘅藥物咧，都已經研發咗出嚟。咁所以的確喺呢三方面咧，即係對個疫情嚟講咧，即係個幫助咧都係舒緩咧係。嗰、那個有好大嘅幫助嘅，咁所以喺嗰個尺度上咧，係咪即係相對嚟講，係咪應該可以寬鬆啲咧？咁樣嚇。 電話號碼18723，頭先所提到嘅香港馬拉松啦，都係唔少市民咧，佢哋每年都期望嘅一個活動嚟嘅。咁啊，你又究竟點睇呢？打嚟18723，同我哋傾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惊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英文点样讲去？为一个人沦落到去做某啲嘢，即系本身系一个可能好有道德啊，好有光环嘅一个人。跟住咧，佢而家做嗰啲事咧，系令到人咧好失望嘅。咁英文通常咧会用一个动词咧，就系、是、to stoop so low， 就系咧弯腰低头，弯到某一个程度。俾个例句大家，譬如我完全冇谂过佢会沦落到咁嘅地步，做一啲咁 cheap 嘅行为。I never expected him to stoop。So low， 咁呢个咧就系个讲法 ，stoop。OK， 俾多个例句，大家譬如你可以话 ，You're never gonna believe how low some people will stoop for 一啲东西。OK， 你唔会相信有啲人咧系为咗攞到某啲东西咧，佢系会嗰条腰系弯到乜嘢程度？好，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潘永祥，另一个受到影响的体育赛事呢，就是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情况是怎样呢？我们电话旁边即刻请来香港羽毛球总会的主席汤伟伦和我们倾倾。汤伟伦你好。 汤伟伦你好。 你好，陈小姐。你好，潘生。 看到一些传媒的报道呢，就是你们是决定取消原定11月举行的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是不是？ 是啊，这个 是确实了的。 原因是什么？ 主要咧就係、是、我哋就其實就係、是、呢幾個月咧，我哋都同即係政府有關部門咧，就喺度磋商咧，咁咧就係、是、去到了解一下咧嗰、那個疫情嘅一個防疫嘅措施啦。咁我哋就係、是、佢哋其實都係好幫手噶啦。咁咧就係、是、去到盡量揾啲方法去到方便我哋啊。咁我哋就後來就將我哋呢個疫情嘅措施咧，就最後版本咧，就同世界羽毛球聯會咧就開會商量磋商一下啦。點樣舉行法啦？咁就係同埋亦都去睇下我哋其他啲國家同地區嘅隊伍咧，有冇興趣嚟啦？咁我哋發覺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有呢種咁樣嘅防疫措施喺度的話咧，咁啲球其他海外球員咧就好多咧都表示咧就係冇興趣嚟香港比賽。咁所以我哋都好無奈地咧，就係、是、決定咧，就係、是、去到取消呢個比賽啦。 你哋同政府傾咗嗰個防疫措施大概嘅計劃係點樣嘅？ 係啊，因為咧，我哋就用唔到3+4嗰個噶啦。咁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好多球員咧，就會喺德國嗰邊咧，就打完佢哋嗰邊嘅德國公開賽咧，就直接飛嚟香港。喺、香港之後咧，咁就係、是、就係、是、要咧，就係、是、即時咧，就係、是、要開始咧，就訓練同埋要去比賽噶啦，就冇時間咧，有3日嘅隔離。咁所以我哋咧就會運用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氣泡嘅形式，咁咧就去到咧就係、是、去到比賽啊。咁所以咧就係、是、一直咁啊，佢哋就係3日到嘅訓練，加埋6日到嘅比賽咧，都差唔多10日時間咧，就要困住喺一個。泡沫里面呢，变咗对佢哋讲呢就觉得唔方便。 即係咪即係意思係一个闭环式嘅管理，佢哋每日只可以来往于佢哋嘅训练场地同埋佢哋住宿嘅地方，而唔可以去其他嘅地方呢？係咪即係咁样安排呀？ 係啦，就係咁样安排啦。咁你知香港啦，美食天堂，购物天堂。咁所以佢哋呢就係、是、好多时候呢，佢哋喺香港按照以往呢，佢哋一打完波呢，佢哋都好鍾意呢搵地方搵啲香港美食啊，去到试下去香港去到购物啊咁情况嘅。咁呢样嘢对佢嚟讲都有个影响嘅。 咁呢个的确係嘅，即係因为呢唔好话运动员啦，就算好多时候我哋去外地呢，即係参加一啲会议啊，或者啲工作会议啊，或者啲学术嘅会议咧，咁我都希望咧搭咗咁耐飞机去到10几个钟头，都冇你话一两日，咁又再搭翻嚟咁样，都希望即系去到嗰度都了解啲风土人情啦，咁样，同埋都几攰嘅。如果你一去到搭咗咁长嘅飞机咧，跟住即刻又走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嗰啲运动员咧冇兴趣嚟咧，都系一个原因咁样。 系啊，阿潘生讲得啱啊，因为佢以往咧，我哋呢个叫世界羽毛球嗰、个系列咧，个 World Tour 系列咧，咁咧就系、是、以往咧，由今年1月开始到而家，到即系10月嘅时候咧，总共举办咗17个赛事啊，全世界啊，咁咧就系、是，但系咧就16个赛事咧都系冇任何嘅即系限制嘅。咁所以佢就惯咗咧，就变咗就系即系变咗出入都好方便啊。就冇運喺個房度食飯盒啊，或者點嘅情況啊？ 啊，湯偉龍，我想問咧，嗱，依啲咁嘅世界輪迴咁樣，即係依啲咁嘅賽咧，如果佢喺香港一站咧，如果佢唔嚟，即係決賽啦，咁其實對佢嗰個晉級啊，或者 世界排名 係啦，嗰個排名嗰度有冇特別影響，而令到佢唔嚟就算啦，咁樣，即係有冇咁嘅情況出現嘅咧？ 会噶，因为咧就系、是、始终系即系呢我哋呢个赛事咧，亦都系一个世界排名嘅一个重要嘅比赛之一嚟嘅。咁就系、是、如果呢个赛事冇参加咧，咁佢嘅世界排名就变咗都系保留翻喺嗰度咯。 哦，即系变咗佢就又唔会晋级，又唔会降级咁样。 系啦系啦，不过好彩咧就咩咧？今即系而家今次个赛事咧就唔系计入去嗰个巴黎奥运嗰个世界排名嘅。佢只系计咧就系、是、呢个 World Tour。呢、这個世界巡迴賽咧， 嘅一個積分，咁啊到咧就係年尾咧就打一個就係一個最後嘅總決賽。 嗯，所以系咪咁讲？即系如果系索性取消咗今次香港呢个赛事咧，对佢哋嚟讲嗰个即系排名啊或者排位啊，唔会有任何影响嘅，只不过系打少咗一个嘅赛事，去最后去计嗰个排名嘅时候就计少呢一次啫，系咪咁样理解啊？ 都系，不过系个世界排名系会喐嘅。 嗯， 咁但系就系冇咗呢个赛事，就变咗唯有就变咗冇得去到晋升佢嘅世界排名啦。 嗯， 咁有啲就变咗冇机会可以打嗰个决赛咯。 嗯，因为呢个赛事咧就系、是、上次举行就系2020年啦，咁即系话如果今次我哋11月嗰个赛事取消咗，即系话再要举办咧就要等到去2023年嘅时候先至可以再举办翻噶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 同埋另外一样，今次取消咗咧，到底会唔会影响到香港往后举行呢一啲超级赛系列咧嘅机会或者几率噶？ 系啊，我哋咧就好，我哋就系好庆幸咧，我哋就系、是、明年开，我哋就系已经攞咗佢哋嗰个明即系未来四年咧嗰、那个转播权噶啦， 攞咗转播权。 sorry， 佢哋嗰个举办嗰、那个 举办权 举办权噶啦。 嗯，咁即系话系咪意思就系因为之前已经攞咗四年嘅举办权啦，咁所以就算今次系取消咗，都唔会影响未来应该仲有三年嘅主办权，定系未来四年嘅主办权啊？ 佢哋一个佢哋一个循环咧就系四年嘅， 系 咁所以嚟讲咧就系我哋就2023至到2026咧，我哋都已经攞咗佢嘅主办权噶啦， 系 所以我哋即系今后呢四年嘅主办权咧就冇影响， 嗯。 他们世界羽联亦都系好理解我哋嘅。 哦，咁即系变咗都即系不幸之中大幸，即系就话咧，如果你疫情咧即系好翻咁样可以搞办主办到咧，即系起码嚟紧呢四年咧，我哋都唔受影响啦，即系唔使话再争取话一定要点样去积极去攞翻个赛事嗰个举办权咁样。 系啦，系啦，阿潘生系咁嘅意思。 哦 嗯，但系终究咧，其实你哋会点样分析咧？即系今次唔能够顺利举办赛事啦，究竟对于即系香港个体育界嘅影响啊，或者香港体育界作为主办呢啲重要赛事嘅形象，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咁样咧？ 系啊，我哋真系都系一种好可惜啦，因为就系、是、即系变咗我哋本身第一个就系香港嘅观众咧，就唔能够亲眼睇到我哋即系喺香港嘅。即係舉辦咧，睇曬全世界嗰啲明星嚟到香港比賽啦。咁第二嚟講，對我哋嘅運動員咧，咁啊當然就係喺主場裏邊咧，咁啊有我哋香港觀眾啊，咁去到即係同佢哋啦啦隊啊，咁啊其實係即係變咗鼓勵佢哋啊，攞多啲分啊，咁係一個係好嘅嚇。咁但係就我哋都好無奈嚇，因為我都覺得好兩難嚇。一方面我哋就即係變咗冇一個咁精彩嘅賽事。第二方面呢又是要保障到我們香港市民的健康，我們都覺得很兩難、 最後可不可以、很快比較一下呢，因為國際七人欖球賽都會用一個類似你剛才所說的閉環式去處理的，但是有些人就會說、國際七人欖球賽的球隊都可以願意來到香港，但羽毛球又不得，其實在個生態上面有什麼分別呢？ 是啊，他們呢、就是比首先比賽的時間呢，他们比赛时间是三日，我们比赛时间是六日，我们再加上这个三日的训练时间，所以来说呢我们就真的 要我们的运动员呢就闭环接近十日的时间，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二十多，我们每次来呢都大概有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来的，他们也都是一种是八个人一组的话呢他们都有八个组别，所以他们都有野几人来到啊，他们但都是单项比赛来的，就跟他们那些团体呢有些分别，他们就好像是计那个巴黎的奥运的分的，今年呢就不是计的，所以变成他们的我们那边羽毛球运动员呢来香港的积极性呢就没有他们那么大。 好多谢晒你，汤伟伦，解释得好清楚，唔该晒你，倾到呢度啊。汤伟伦咧系香港羽毛球总会嘅主席嚟嘅。潘永祥又好快啦，我哋不如讲埋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 普羅市民本來都可以有機會參與嘅維港泳啊，到底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咧？電話旁邊咧，請嚟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會長黃文超。黃文超你好。 誒，黃文超你好。 你好。 係。嗱，黃文超啊，之前你哋一路就同政府喺度磋商緊啦，譬如你哋都提過唔同嘅方案嘅，譬如包括係分組分批出發啊等等咁樣。近日啊，有冇一啲嘅新進展喺度啊？ 嗱，其實我哋昨日都同政府傾過嘅，咁亦都大家都即係我哋都盡量跟佢提議咧，就係或者係500人咁樣就係嗰個封頂啦咁。咁但係因為我哋嗰、那個陸海泳咧，其實我哋舊即係因為以前4000啦，舊年都已經係因為疫情關係去到1500。咁我哋原本今年想話2000嘅，但係咧就變咗即係如果係2000咧，就變咗可能嗰個難度高少少啦。如果係根據政府所提出嚟嘅一啲嘅原則去做嘢，咁佢哋話：喂，500個運動員，唔係即係500個個 數字咧， 就係、是、運動員加埋啲工作人員嘅。 嗯。 咁咧，我哋就到而家就係、是、其實已經去咗。信同埋即係個具體嘅情況，我哋係諗住點做咧？已經去咗個今朝早去咗俾政府噶啦，希望佢哋可以啊下個禮拜有好消息。因為我哋原本個計劃就喺10月23號嘅，23咁如果下個禮拜內可以係俾到綠燈咧，咁我都仲可以趕得切去做呢、這個接受報名抽籤同埋呢個係水試嘅。咁我哋嘅方式咧就係、是、咧。我哋將我哋就跟翻舊年啦，唔好咁。我哋諗住想話希望2000就唔好啦，我哋跟翻舊年1500，咁亦都係盡量咧配合咧政府所提議你500人嘅數目。但係咧，我哋500，因為你知道我哋就即係任何時間我唔即係每一，因為我哋陸海泳係由一邊去到第二邊咁，其實嗰個所牽涉嘅範圍係好廣嘅。好講嘅，所以咧變咗咧，其實你可以將佢係切開就一嚿嚿。咁我而家我哋諗住咧，就係我哋呢千人裏邊咧，就分開係第一槍、第二槍就50人，因為嗰啲係精英嘅，佢鬥快啊咁嘅。跟住咧，第二、三、四、五槍咧，就每組咧就係350人到。350咧就跟住剩翻嗰個 quota 85咧，就係我啲工作人員。咁變咗咧就我哋每一組與組之間咧，其實咧係離開都成20-30分鐘嘅，差唔多咧。佢第一組去到差唔多就到終點嘅時間，第二組先出。咁所以變咗肯定咧，我哋係唔會係超過個人數嘅。咁因為即係當然曾經有人話喂，你問係咪又係咁叫做少少咩呀，係叫做即係佢話點講呢，係走俾正面呀、啊、咁我唔係其實嗱好簡單，我一樣嘢而家我哋呢、這個回歸25年，多數都係即係一个大组织主理噶嘛，但系都系全港，即系你每个地方都有呢个酒楼啊，即系做咩？ 即系其实系将佢去分组去到举行啦，吓潘永祥 系啦， 系啦，黄敏超啊，我听你又几有道理喎，因为嗱，虽然你话一个活动系500人咁样，其实你讲紧即系好似我哋食饭啫。我哋可以分隔開唔同位置噶嘛？咁你其實如果你唔同嘅，頭先講20多分鐘，其實即係等於類似已經去咗唔同嘅即係項目噶啦嘛。只不過同一個時間去一個項目搞咁解啫，嗬？ 係啊，我哋真係覺得呢個原理咧，就應該就可以接受嘅，係嘛？係 咯，聽落都好似都好合理啊。 但係暫時未知道政府會幾時回覆你哋啊，嗬？ 我都希望，因為我實際上我哋琴日同佢開會傾咧，希望佢盡快。早少少希望話，即係嚟緊呢個禮拜之內，咁我先有時間去處理噶嘛。即係我哋要接受報名啊，又要抽籤，又要水池咁樣。 做時間都係比較 會盡快俾我哋睇問嘅。 好多謝曬你，黃敏超傾到呢一度啊。咁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發言人咧回覆我哋查詢嘅時候咧，就話一直係同體育總會咧保持聯繫，就其已辦嘅活動商討，包括防疫要求等具體安排。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现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消防局去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44蚊跌一蚊，百度集团139.3跌个七，友邦保险74.1跌1.15。五大升幅股份：南河控股、骏杰集团控股、九泰邦达能源、鼎立资本、胡图资本。五大跌幅股份：奇士达、音远服务、浩柏国际、晋升集团控股股权、茂盛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49，日元140.36，瑞士法郎0.982，加元1.315，人民幣6.908，英磅對美元1.157，歐元對美元1，澳元對美元0.68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港金報15,950，比上日收市跌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05美元，賣出價1,706.7美元。港匯指數102.7，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因為有意外，而家大嘅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浙江街。就喺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有意外，龍尾東九龍走廊近浙江街。至於較早前咧，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第三線嘅意外仲係處理緊，龍尾就分別去到觀塘道近牛頭角定富街同埋偉業街近順義道。就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嘅第三線有意外，龍尾去到觀塘道近牛頭角定富街同埋偉業街近順義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银禧花园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在马料水交汇处。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之前近住小豪湾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紧，一带车多少少，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芜湖街那边意外影响，龙尾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亦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过了兆辉台。九龙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广东道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的车龙排到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在沙咀道，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榄口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村来回、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网络时代，我们经常使用免费软件，科技公司收集并且出售我们的资料和浏览数据，似乎已经是无可避免。但有科技公司正致力协助我们保护私隐。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一间科技公司开发了一款浏览器扩充功能的软件，配合指定的浏览器使用，就可以保障用家的个人资料不被搜寻软件收集。用家并可以透过出售个人资料来赚取收益。用家在登记使用软件的时候，不必填上姓名，就连年龄、性别和居住区域这一类资料亦都并非列为必须提供的项目。虽然软件会收集用家的浏览数据以提供给商家使用，但由于用家的电邮或者是电话号码都会被保密，所有数据都只会化为匿名的记录，仅供商家去了解某个地区的指定年龄层或者是某些性别人士的喜好。而更重要的是，软件开发商已经同几间大型商户达成协议，出售数据的利益直接用以回馈用家，用家可以利用个人数据赚取积分，凭积分到指定店铺换取礼券或者折扣。虽然这项扩充功能目前只在加拿大和美国作有限度发布，但有科技公司指出，至今已经为用家赚取合共120万美元的收入。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已经跳咗去咧6:43啦。嗱，潘永祥啊，我哋咧不如就讲一讲咧，今日晏昼啊，立法会嘅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咧召开咗一个特别会议，主要就系讨论到咧6月21日嘅傍晚啦，喺元朗啦吓朗屏站附近咧有一条嘅电缆桥咧就起火，咁导致到咧系当区即系天水围啊、元朗啊等多个地区嘅居民咧，就饱受停电之苦咧，都好多个小事。嗱，其实咧之前中电已经向机电署咧提交咗个最终报告噶啦，亦都咧系有向公众咧系即系披露过嗰个报告嘅内容嘅。嗱，咁啊，当时根据佢哋嘅报告咧，就话相信咧系电缆桥入边嘅光管啊有故障就起火啦，咁然之后火种咧就跌咗落去咧下边嘅通讯电缆。 缆，就再蔓延到咧通讯同埋高压电缆嘅。咁系冇证据显示咧事故系由于电力保护系统啦、天气啦、人为破坏啦，或者系不正当嘅行为引起嘅。嗱，咁当然今日嘅立法会嘅会议咧，主要就系讨论翻啊，即系各项嘅跟进啊，譬如就系包括咗啊，中电事后已经做咗啲乜嘢嘅改善同埋防护嘅措施，以免事件重演啦。咁另外就系譬如对于市民啊，受影响嘅市民或者系商户，佢哋嘅赔偿到底系如何咧？呢啲都系立法会议员今日喺个会议上面咧嘅关注焦点嚟嘅。啊，不过潘永祥，如果我哋睇翻即系首先讲嗰个补偿嘅问题啦。我留意到咧喺会上面咧，唔少议员都批评啊，中电咧系俾受影响嘅客户啊、中小企啊$100嘅心意券咧，就认为呢个数额咧，呢个补偿咧系太少，唔能够去抵偿到即系市民，甚至系有议员就话喂，我鱼塘都受到影响，我有经济损失，有一啲咁样嘅批评出嚟。 我谂即系好笑添啦，如果系$100嘅心意券，咁当然如果你话$100现金都好啲啊，咁我即系有啲议员就话。有啲商場推嗰啲優惠啊，嗰啲活動咧，可能都唔止$100喎，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唔知嗰$100佢嗰個價值幾多咧，即係話佢買翻嚟個價值幾多，甚至可能需唔需要錢買添咧，咁樣。因為有陣時我哋屋苑啲信箱咧，有陣時都收到好多依咁嘅優惠券嘅。咁當然佢唔係叫心意券啦，優惠券，咁嘅意思都一樣啫，即係話喺啲商場度，咁你可以使用啊，咁樣。咁佢又冇话都系现金券喎，现金券都好啊，即系话咧可以咧即系当钱使啊。咁所以话喺一啲优惠券咁系点嘅咧？即系会唔会好似我哋入信箱嗰啲咁样，即系根本就唔使钱都可以收到嘅咧，定系点嘅咧咁啊？ 有议员就话啦，譬如阿田北辰咁样啦，就话中电咧应该以电费减免呢啲咁嘅模式咧，派2亿咧俾受影响嘅用家咧作为补偿嘅。咁但系喺个会上面，其实就即系中电对于会唔会个补偿系加码咧，就未有进一步嘅回应。咁但系亦都即系值得留意咧，就系因为中电同政府咧系签咗一个赏罚嘅机制嘅，咁所以咧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话啦，今年年底咧。会再公布根据赏罚机制之下，中电咧要负嘅责任嗱。咁但系话要罚啫，咁但系最后呢啲补偿系唔系可以落到去受影响嘅市民身上咧？可能呢啲就系即系当日啊受影响嘅市民或者商户咧最关注嘅一点。 系啊，因为未必嘅，有阵时好多时呢啲咁嘅罚咗嘅钱咧，可能系即系一种惩罚性咁样，咁未必话根据翻受影响嗰啲平均分咗去噶嘛。系咪？好多时我哋有啲地铁、有啲公共交通都系啦。咁你罚咗佢，咁唔代表嗰啲钱咧就落咗受影响嘅，即系受影响嘅市民身上噶嘛。吓，咁所以变咗呢个机制都要睇佢将来咧，即系点样去处理，比如话罚嗰啲钱系分点样分配咧咁啊。 电话号码18723111啦。咁当日咧，除咗系电力嘅供应受到影响之外咧，其实一度咧通讯咧亦都系受到影响嘅。咁大家有啲咩睇法？你觉得中电个补偿啊足唔足够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个即系议员嘅关注点咧，就系话今次究竟系咪中电就住个事故嘅调查系自己查自己咧？因为呢一份报告咧就系、是。由中电去提交俾政府噶嘛？咁究竟啊嗰、那个叫做即系嗰个公信力啦系如何咧？但系咧，如果根据翻啊谢展华局长咧就话呢、這个系根据翻电力条例嘅要求去到做噶，就系电力公司咧如果发生咗事故嘅时候，就要向机电处处长咧提交报告。而我哋睇翻即系根据立法会嘅文件啦，亦都系有表示到咧，就系呢份报告咧系有揾到独立人士咧去到审核之后。政府先至接纳嘅 嗱，就关于话自己查自己咧，咁好多时咧，我又唔会太过质疑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有啲事故咧，即系政府咧都要求有关嘅机构咧系提交报告嘅。咁所谓提交报告咧，就并不话完全咧等于自己查自己嘅，因为提交报告嗰阵时咧，可能佢会揾一啲独立人士啦、专业人士啦，咁系去即系俾个意见啦。因为嗰个报告里边最终都要交俾政府噶嘛。咁如果系纯粹睇，全部都系自己 说嘅啫，系冇一个即系说服力啊，或者独立或者专业人士一啲独立嘅意见咧，咁嘅时候咧，政府未必会收货嘅。咁同埋就算冇话一啲独立人士都好啦，如果嗰个报告详列咗嗰个原因，而政府咧亦都会做一个独立嘅判断嘅，即系话呢啲咁嘅原因咧系咪合理咧？如果唔合理咧，其实政府咧一来可以叫相关嘅机构咧提交补充嘅资料啦，又或者甚至乎咧就住一啲佢哋觉得唔清楚嘅，正如所谓系咪自己查自己咧，系咪要更加透明啲，了解多啲咧？咁政府亦都可以咧派一啲官员咧去了解，去甚至可能自己去系一啲简单一啲质询嘅。咁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总管系由中电做咧，都未必话完全系等于咧即系自己查自己嘅吓。 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家都关注嘅就系点解个停电啊会系停咗咁耐咧？因为当日咧系天水围啦、元朗啦、屯门啦，差唔多有成160,000户咧系受到停电影响嘅。个火警咧就系发生喺21号嘅，但系佢系全面去到恢复晒咧，都已经系讲紧去到22号啊嘅朝头早8点咧，先至能够全面恢复供电啦。而当日嘅火警咧，就系发生喺大概系21号嘅傍晚6点几啦。咁然之后，中电咧系7点几咧，先至收到事故嘅报告啦。咁究竟即系点解会导致到咁迟先至可以全部恢复晒嘅咧？同佢个后备嘅电源啊嘅处理有冇关系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倾啊。就有咧新界北嘅立法会议员啊，亦都系有喺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入边讨论过呢个事宜嘅张欣宇啊。张欣宇你好， 系张欣宇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吓嗱，张宇啊，根据翻咧，即系中电佢哋喺个会议上面披露啦，佢就话咧系当晚一条咧连接屯门去元朗嘅后备电源咧就维修紧而无法运作，而呢条后备电源咧就系途经内地一个地方，咁但系几个月之前咧嗰个地方咧就有其他嘅建筑工程啦，就令到电缆受损，咁而中电虽然一直咧就同有关嘅单位磋商啦，但系咧喺6月21号事发当晚咧，个维修工作咧仍然未能够完成，就令到个后备电源咧未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话即系其实佢哋就唔知道咧，原来条电缆受损系未维修翻嘅，即系嗰一刻。咁当然而家个电缆啦就已经系维修完成啦。咁但系其实你对于即系中电同埋政府就住呢一点嘅交代，你有啲乜嘢嘅评议或者睇法呢？ 首先咧，其实即系如果我哋睇翻份调查报告啦，其实调查报告入边咧只有好简短几十隻字，就话咧其实其中一条嘅后备系统，咁佢当时就未能发挥，咁因为佢就维修中嘅，其实就冇讲咧呢个后备系统系几时有损毁，咁同埋咧嗰个即系做过啲咩跟进工作，咁亦都咧我哋睇翻咧成份报告咧嗰个改善嘅建议咧，亦都系冇覆盖到呢一个关于后备系统嘅嗰个维修啊，或者将来点样做好即系快啲维修啊等等呢方面嘅内容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完份报告之后咧，我系觉得非常之奇怪，咁就喺今日嘅嗰个特别会议上面咧，就问翻政府同埋中电啦，咁头先主持你讲嘅就系中电同埋政府嘅回应，咁首先简单嚟讲，其实根本上喺报告入边咧，佢系好明显系轻轻大过，但系呢件事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如果当时呢一套系统系正常运作嘅话咧，其实就根本上。佢哋都承認咗係不需要停電停咁耐嘅，而因為咧而家停電停咁耐咧，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啲工作人員佢啲維修人員要去現場逐棟樓咁樣去人手去恢復翻。咁但係呢一套系統咧，正正係可以提供翻一個遙距操作嘅一個 backup。咁所以如果呢套系統喺度嘅話咧，其實佢可以遙控咧，即係遙距咧就可以操控翻打翻電。咁同埋因為其實本身咧，佢預嗰個備用系統嗰陣時咧，其實係預咗兩邊供電嘅。咁嗰個電量嘅負荷咧，佢先有信心係足夠。咁所以佢都係可以減少喺現場去判斷。咁其實我夠唔夠足夠嘅電力供應嘅一個步驟。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好重要嗰個線索。但係好遺憾就喺個報告入邊咧，其實係好輕輕咁樣帶過咯。 咁但係其中政府即係一個回應咧，就話喂中電咧係有個報告解釋過嘅，因為而家嗰條選委嘅電纜選委嘅地方咧就唔係喺香港入邊嘅，咁所以咧佢哋大家都知道即係因為疫情所限啦，咁令到咧兩地嘅人員往來咧都受到一啲嘅即係阻延啦咁樣，咁所以亦都令到咧佢哋嘅復修過程咧就比以往嚟講咧係耐咗嘅。但係佢亦都即係機電工程處處長亦都喺會上面有講到啦，就話如果一般涉及到呢啲嘅後備電纜喺香港選位咧，有關機電處嗰方面咧係可以進行調查。咁但係由於佢而家唔係喺香港啊嘛，咁所以就唔係一個調查範圍。咁你又點睇？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嘅資料掌握咧，其實政府有冇責任去清晰知道每條嘅後備電源係唔係有一個選位，幾時復修？即係呢啲其實佢有冇？你認為即係政府需唔需要有責任去確保佢哋係知悉呢啲資料嘅咧？ 係啦，首先我覺得好，即係我覺得好震驚同埋都失望一樣嘢咧，就係政府真係竟然話佢唔知情。咁啊，一條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啦，個後果可以咁嚴重，即係冇咗呢個後備電纜啦，原來可以導致一個咁嚴重香港本地供電咁嚴重嘅情況嘅一條電纜啦。其實作為個監管者，佢話佢唔知情，咁呢個本身係咪我哋監管上，我唔知道係個機制上出現咗啲咩漏洞，定係話咧其實本身應該報而有人冇報？呢、這個就真係，所以點解今日我哋要求政府要翻去再補充翻詳細嘅資料啦？咁因為我覺得佢話呢段電纜因為個具體嘅位置喺內地咧，咁所以佢哋唔知道或者係佢唔係佢調查範圍咧，我覺得呢個係唔合理嘅，因為佢係供應緊俾香港嘅電啊嘛。就等於我哋其實可能中電都喺大亞灣核電站嗰度都有個一啲投資，亦都有啲輸電係俾香港。咁你即係冇可能話即係呢個係唔關香港嘅監管部門或者係即係我可以不知情噶嘛？ 啊，張欣宇啊，我想問一問咧，嗱而家似乎咧即係喺個通報機制嗰度出咗問題，可能當然咧今次就係元朗嗰個電纜咧，從呢個引發到會唔會就話咧？究竟啊，政府同埋中電咧有啲乜嘢其他通報機制？比如話佢哋有其他嘅，比如發電啊，或者一啲供電嘅地方，如果有問題，係咪都要同政府講咧？因為你知啦，如果你有啲問題咧，可以影響好嚴重噶嘛，包括醫療啊、衞生啊、健康都會影響嘅。咁所以會唔會即係第一你哋會唔會都同政府跟進，就話而家？究竟有冇一個機制喺度？而呢個機制咧，涵蓋嘅地方咧係邊一類咧？即係有啲咩地方係要通報？有邊啲係唔需要咧？第一，第二就話而家似乎佢話有一個後備電源咧，有啲地方喺內地嘅。咁第二就話，究竟政府知唔知咧？即係話呢個後備電源其實有部分咧，原喺內地嘅，而令到機電工程處今次咧都唔可以進行調查。同埋，如果你內地嘅，究竟佢嗰啲維修係點咧？係咪中電有一批嘅維修人員咧，長住喺內地啊？一或係全部都係靠內地嘅一啲工程人員去負責維修咧？咁呢啲係咪都要同政府或者廣大市民交代咧？ 係啦，正正非常認同即係主持呢個觀點啦。其實正正就係呢啲係好關一啲好關鍵嘅問題，因為佢可以導致嘅後果，我哋今次睇到係可以係非常嚴重嘅。咁所以就絕對唔係喺個報告入面幾十隻字，同埋個跟進嘅嗰個 follow up actions 嗰度係完全冇覆蓋。咁我覺得呢個係唔合理嘅咯。咁同埋即係技術上，我哋只要問一個簡單嘅問題：一條電纜如果出現咗損壞，係唔係需要技術上係咪需要幾個月都解決唔到？其實唔係噶嘛，一般嚟講，你話幾日或者個零禮拜，其實正常嚟講就應該可以整得翻嘅。咁點解用咗幾個月處理唔到？咁可能係跨境方面的確係遇到一啲阻滯啦，或者一啲特別嘅困難啦。咁呢個時候咪正正反而係應該要通報俾政府，話俾政府有一知有件咁樣咁困難嘅事情，咁後果可以係好嚴重。咁政府咪應該反而係要介入去幫手去協調處理啊嘛，因為最後其實承受嗰個後果嘅係我哋啲普通市民嘛。 系啊，冇错，因为有好多时咧，我哋都明嘅。如果一个商业机构咧，同内地去协调啊，或者争取一啲，比如工程啊，或者一啲过境嘅问题咧，咁某程度咧系嗰个力度咧就系难啲。但如果你话政府介入咧，可能协调咧，可能即系变咗就会畅顺好多嘅吓。 系啊，系啊。 同埋仲有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哋話即係呢一條嘅後備電纜咧，就係因為自70年代末開始咧，中電一直係同廣東省嘅電網咧有聯網啊嘛，作用就係包括咗由大亞灣嘅核電廠咧輸電嚟到香港，同埋互相支援嘅。咁所以佢哋第二時就會考慮咧建造一條咧只係喺香港境內嘅後備電源。其實你覺得即係中電講呢一個嘅將來考慮做一條只係喺香港境內嘅後備電源咧，即係呢一個。是否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还有究竟是有几迫切呢？ 我觉得这个呢就即是我都记得在会上面是应该是有议员呢就追问他这个问题，问他会不会考虑，他当然说会考虑啦，但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件事的重点，因为始终我们的电网即是在基础设施是的确是跟内地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亦都是互相之间会互相有个会有个互相支援啊，或者互相协调。咁呢个反而就是你正正是要将呢样嘢系理顺佢，同埋处理清楚咯，唔可以再容许原来有一个咁重要嘅一个13万2 kV 嘅一个电缆系坏咗几个月都整唔到嘅情况出现。我觉得反而呢个先系个问题嘅根本咯，而唔系话诶咁好啦，我整翻一条系净系完全喺本地嘅一条电缆，咁你始終你同佢有聯絡噶嘛，你唔係話我可以同佢完全冇聯絡啊嘛，係。 嗱，或者我哋睇下七點之後咧，可唔可以繼續傾呢個議題啊？1872311， 有幾多人參選或者係唔參選？佢自己喺適當嘅時候會宣布係咪決定參選。外电引述消息报道，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同埋前总统温敏被法院裁定选举舞弊罪成，各被判监3年同埋6亿。案件星期五喺首都内比都一个法院闭门审理。昂山素基嘅律师被禁止披露案情。昂山素基被裁定喺2020年11月举行嘅大选之中有欺诈行为。他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之中压倒性击败由军方创建的政党，拿到国会大多数席位。全国民主联盟否认舞弊，强调选举公正。缅甸军方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之后，昂山素基一直遭到扣押，先后被控违反防疫规定、无牌持有对讲机、违反官方保密法和反腐败法等罪名，当中部分已经被裁定罪成，判处17年以上的监禁。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到60%以下。在下午4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农场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消化紧，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站，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另外，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而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近住小豪湾嘅交通意外都是已经清理好，上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由于强风，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去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 方向，由于受到较早前的意外影响，现在排到去浙江街。驾驶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东行去狮隧就排到去观景台，而沙田入口方面，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九龙区尖沙咀多条道路挤塞啊，佐敦道介乎弥敦道至到连翔道之间的来回方向车多，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戏曲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中港中心，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摩地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慢车，而家排到圣佐治大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车多，排到圣贤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家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大角咀道有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中汇街嘅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宝林北路消防局西贡方向、宝林路马油塘村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很多糖，直接吃水果更好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i, 陳國瀚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pronunciation. 當你練到條脷慣咗嗰啲動作啦，好似學運動咁樣，慢慢做熟咗個動作啦，即係你個肌肉係記得咗係點樣行，英文講嘅能力咧都應該會進步得好快。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齊長知識。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如果有啲市民啊，你系受到咧之前元朗朗平附近咧嘅电中电嘅电缆桥起火而影响到咧，你嗰日嘅即系生活啊系受到影响嘅。咁你觉得即系而家中电嘅补偿方法是否满意咧？咁同埋喺未来啊，应该有啲咩嘅措施可以做到一啲嘅预防同埋补救咧？嗱，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啦，同我。我哋倾倾嘅，咁啊潘永祥啦，刚才咧我哋就同立法会嘅议员啦，嚟自新界北嘅张欣宇咧就倾紧咧，今日晏昼嘅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嘅特别会议，继续请佢出嚟倾倾先。张欣宇你好。 主持你好， 吓嗱，头先咧就同你倾到有关于其中一条嘅后备嘅电缆咧损毁，原来佢其中部分就系喺内地嘅境内啦，咁所以导致到喺个维修上面咧有一个难度，咁啊同埋咧喺事发当日咧都系未维修好，而政府系唔知嘅。嗱，但系除咗系即系你哋想政府交代进一步资料之外咧，我想问啦，你觉得其实有冇需要系中电或者系政府向立法会去交代究竟有几？多条呢啲嘅电缆系跨牵涉到跨境嘅，即系佢唔需要公布位置，但系系咪需要公布有几多条电缆系跨境啊？咁令到公众去可以掌握到评估一下，咦？如果再有事嘅时候，个风险到底系点样咧？ 係，我覺得呢個資訊係佢係啦，即係完全係可以同埋應該同公眾去交代翻啦。咁當然個最關鍵嘅個點就係我哋頭先都傾過啦，其實就係當呢一啲咁樣出現咗一啲故障啊或者意外嘅時候，個大家嘅協調同埋個處理機制會係點樣嘅？即係始終即係我睇法就係、是、如果呢條電纜你真係咁唔好彩係嗰個停電嗰一日。前幾日壞咗，咁我覺得情有可原係可以理解。咁但係如果你話幾個月咧，我覺得就算你話嗰個位置喺內地咧，其實都係講唔通嘅。 張欣如啊，仲有咧就亦都有市民話咧，咁嚴重嘅事故咧，我哋都唔知道，都係事後先知咁樣。咁其實係咪即係仲有一個通報機制？除咗話通知政府、市民，佢都應該。電信公司或者點樣係咪都可以通知受影響市民知道，比如話而家個電纜會壞咗啦，幾時要維修幾耐？因為大家知道有好多電力呢，如果冇咗呢，其實嗰個對嗰個健康都好大影響嘅。尤其是比如有啲呼吸機啊、洗腎啊咁樣，咁係咪應該要預早通知啲市民呢，等佢知道嗰個維修啊或者故障會維持幾耐呢咁樣。 系啦，其实因为就住呢个问题啦，其实我都有再去睇翻我哋而家嘅相关法例啦。咁的确上可能系有个改善空间，因为我哋而家相关法例咧，其实系比较聚焦喺个通报咧，系真系导致咗停电，导致咗可能有人受伤或者火警。咁呢啲咧就系电力公司咧根据法例咧，佢就应该要同个政府系报告翻，同埋系交翻啲调查，即系啲调查嘅事故调查嘅报告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今次我哋今日讲嗰个后备电缆，咁佢坏咗之后，其实系冇咗个后备功能，但系本身咧即系。当刻嚟讲咧，可能正常供电咧又唔系好受影响嘅。咁呢种情况，咁以前可能觉得就冇咩问题啦，反正你都唔影响供电。但系而家就发现，哦，原来冇咗个后备系可以出咗事之后有咁大嘅影响嘅。咁我觉得可能喺呢一方面嘅机制方面咧，都系值得做翻个检讨咯，系咯。 嗱，张宇，另外一个喺即系刚才嘅会议上面咧，亦都有议员关注到嘅，就系嗰个电缆上面嘅阻燃涂层啊。因为咧政府亦都解释啦，系即系当年咧去做法例嘅时候啦，因为嗰个电缆桥就唔系民居或者系商业楼宇，亦都冇起火嘅历史先例，咁所以嗰阵时咧系冇考虑到咧一啲保障电力可靠性嘅因素嘅，咁所以佢哋话就日后咧审批呢啲设施嘅时候咧，就会制定翻相关嘅标准。例如要求在电缆上面涂上防火涂层、加装花洒灭火系统、等等。而我们看到呢，即中电的报告呢也都说，其实他们已经在即另外那四条的即电缆桥上面是涂上适当的阻燃涂层，做了这些措施去抵御外来火源、或者是火势的蔓延。但是实际上 你自己会怎么看，即政府是不是、比较迟去做呢啲嘅檢討咧？其實政府有冇責任去更加早就去檢討一下？究竟係咪有必要去加裝一啲嘅防火嘅設施咧？你點睇咧？ 嗱，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個電纜橋會因為其實電纜橋佢本身入邊咧，即係嗰個今次都睇到啦，其實最大可能性就係覺得個熒光燈係燒著咗，咁導致咗燒埋其他嘅電纜。咁本身電纜橋咧喺香港就佢都係好多年前起㗎啦。咁當時嘅標準，嗰個防火標準啊、建築標準咧，係未有考慮到呢樣嘢。咁呢個就呢、這個都係一個歷史嘅一個原因啦。咁同埋呢個熒光燈燒著咧，我都認同係非常之罕見嘅。咁其實咁樣情況之下，咁我哋由呢、這個一個經驗教訓，學到呢個咁樣嘅教訓咧，咁然後就喺將來嘅一啲標準入邊咧加翻落去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學習嘅一部分啦，反而呢一部分我覺得係可以明白同埋理解嘅。 另外最後亦都想即係問埋，即係對於啲居民嘅補償啊，因為你哋有好多立法會嘅同僚咧，就似乎都相當之不滿啊，認為只係俾100蚊嘅心意券咧係唔足夠嘅。咁你自己又點睇呢方面嘅問題啊？ 我都有問過中電，咁佢呢個心意券咧，究竟係點樣一個模式？咁佢都有同我哋解釋翻，咁呢個心意券咧係真係當現金咁樣去用嘅，就唔係即係可能有啲優惠券，唔係咁樣。咁同埋咧就可以喺當區嘅一啲商户啦，就去使用翻啦。咁當然其實我喺地區上面都聽到唔少嘅街坊啦，因為本身天水圍就都係我自己選區嘛。咁唔少嘅街坊咧就覺得呢個100蚊嘅心意咧，係的確上係覺得比較少嘅，同埋100蚊係一户。 咁佢街坊咧其實會覺得其實比較直接咧，其實係免咗個電費單咧，係會佢哋比較想見到嘅。咁另一方面咧，即係除咗即係我哋講緊免電費啊，或者係即係100蚊又好，200蚊又好，其實即係呢啲係表達心意啦。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啲真係啊，今日其實會上面都有討論，但係嗰、那個結果都唔係太令人滿意咧，就係、是、個實常機制啊。其實有啲係真係因為佢停電，佢唔單止係唔方便，而係造成咗一啲財產嘅損失。咁其實嗰啲咧係應該有個即係有個一個咁大型嘅事故咧，其實應該有個專門嘅處理嘅一個通一個機制，係方便啲受影響嘅一啲商家又好、住户又好去做翻個實常咯。咁而唔係話即係當然而家其實乜嘢嘢都可以民事實常嘅，咁但係、即如果係即係話啊，咁你民事實常啦，我覺得呢個就唔係一個理想嘅一個處理方法咯。 嗯，係咪真係其實直到今日為止啦，中電都係冇一個特別為今次停電事故而做嘅實常機制出現啊？ 冇。 好，咁啊，多谢晒你，张欣宇，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张欣宇咧系新界北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打电话嚟讲一讲咧你嘅意见同睇法。不过方永祥其实就算由一个专业嘅工程角度咧，似乎当然啦，即系电缆桥起火咧系一个相当之罕见嘅事故嚟嘅。咁但系罕见咧又唔等于佢完全冇机率发生，即系似乎究竟我哋点样去吸取今次嘅一啲嘅经验同埋。教训和做好一些补救措施呢， 是啊，因为虽然这个机率不高，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意外呢其实机率都不高的，甚至你说枪跌下来的机率都不高的，你只能说有几百户，是不是？但是机率低，但是因为影响那个影响大嘛，所以变咗一样是要关注的。比如说今次见到话啲荧光咁样，就有啲火都跌落嚟，钢管咁样、荧光灯咁样、钢管咁样。咁但系呢个其实我又唔觉得系机率低嘅，即系我哋屋企有时啲火牛咧都会着嘅，都会火烧嘅。咁所以变咗，如果系真系烧而跌落嚟，啊咁又可以即系烧到啲电缆嘅。咁呢个如果咁容易可以烧到啲电缆，你咪应该有啲防火嘅一啲设施咧？啊，即係令到佢咧唔會即係燒咗嗰個電纜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依個都係要即係中電咧要認真吸取個教訓啊。 嗯，同埋頭先所講到嗰個起火原因咧，中電都係用一個排除法咧去揾出嚟嘅啫。佢因為就係電纜橋嘅內部咧係燒毀咗啦，咁所以佢哋要確定個起火原因咧係都幾困難嘅。咁所以啊，頭先話即係可能係因為一個熒光燈即係光管咧，而導致今次嘅事故咧，佢哋都係用一個排除法咧揾翻出嚟嘅啫。嗱咁啊，當然啦，即係今次嘅事件咧。都仲有除咗中電之外咧，有頭先我哋所提過嘅監管問題啦。另外喺個會議上面都有議員咧係關注到，即係政府點樣有一個緊急通知到咧受影響嘅居民啦。咁特別就係譬如緊急事故嘅監察啊，同埋支援中心嘅機制到底係點樣咧？咁呢啲似乎都係即係無論係中電也好啦，政府也好啦，都可能需要有一啲進一步嘅考慮啊。 同埋我覺得嗰個賠償機制嗰度咧，即係或者咁啦，即係好多商户啊，或者受影響人士咧，咁當然啦，即係你話民事訴訟咁啊，一定得嘅。咁但係你牽涉咁多人，係咪即係話要每一户人都走去同中電打官司咧？ 咁要好繁瑣啊！ 咁點解唔係政府有一個協調？好似頭先我哋勞資都係噶，即係比如話欠薪咁樣，都唔係話叫啲工人走去同僱主打官司噶。劳工处都可能会有啲劳工主任咪嚟一度协调啦，了解个情况啦，大家可唔可以协商到一个赔偿金额啦？咁呢个如果政府有一个介入咧，咁变咗就会畅顺好多，又唔使话每一个市民咧都走去同中电打官司啦。 嗯，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咧唔同嘅议题。 紫禁城 承载3000年嘅文化记忆， 更加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同大自然嘅联系。 树木的柱咧就系撑起个树冠啦，建筑的柱咧就撑起屋顶。瓦片啊，好似树的树叶，佢都是挡雨防晒。 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的马建聪带你欣赏呢一座种出嚟的紫禁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故宫文化在香港，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走过。 你同罗富乐咧，新闻上面就讲你话一见钟情啊，咁你点同佢沟通啊？ 开头我请中文老师俾佢嘅，学咗一个月都系唔得， 不如你學英文算了。咁我學英文啦。 咁你喺邊學？喺邊學？ 咪同佢兩個教我咯。 我見到阿孟海面紅啊， 就見 面青咪面紅啊。 今個星期六晚上10:20，楊少雄、文仲行，仲有我孟海一起走過。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潘永祥喺度嘅。嗱，潘永祥啊，寻日咧就系香港嘅中小学就正式开课啦。其实今年嘅开课日咧，或者今年嘅新学期咧，对于无论系学校啦、学生啦、教师嚟讲咧，都有几大嘅挑战嘅。因为首先就系即系疫情系继续升温紧啦，咁学校咧要做好一啲嘅防疫措施啦。咁此外咧就喺学生方面啦。其实有一啲咧嘅学生咧开学为到而家为止咧都未能够买齐书嘅，因为可能有一啲嘅即系印刷啊等等嘅问题咧，所以佢哋而家都系未齐课本咧就先开课嘅。咁而对于学校嚟讲咧，另外嘅一啲嘅挑战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学生佢依然如果佢系住喺内地嘅，佢依然唔能够实体翻嚟香港翻学啦。咁除此之外就系招聘教师啦，有一啲嘅即系专门系刊登教育招聘广告嘅报章咧，就其实8月31日咧都仲刊登紧话急聘教师，而且就系要求咧9月1日就要上任。 即系好得意哦！即系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咧，因为种种原因缩班，可能即系出生率低啊，或者种原因啊，咁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撒考啦，咁啊啲老师就好惨啦，即系冇工作做啦。咁但系今次缩班咧。又反而咧，又要招聘啲老師咁樣。其實即係究竟嗰個情況係點咧？即係究竟係老師係剩餘啊，因為即係唔夠咧咁樣。咁同埋咧，即係而家我哋都掌握嘅資料就話，而家嗰個縮班其實有幾多程度係因為移民潮啊，又或者有啲幾多程度咧就係因為依個疫情，好多學生咧即係嚟唔到香港，即係集體上課，甚至乎咧係退學添。即係比如翻喺內地去上學啦咁樣，咁其實即係點樣去，即係有冇啲數據係分開咩原因令到嗰個班數會縮小咧咁樣？ 嗯，好，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啦，咁啊，大家对于今年嘅开学日啊，有啲咩嘅观察咧，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啊，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啦，潘永祥，佢就系咧系嚟自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啊，朱国强啊，朱国强你好， 系朱国强你好， 系朱国强啊，不如我哋先倾倾咧有关于跨境学童嘅问题啦。嗱，根据你嘅掌握啦，到而家为止咧，其实有几多嘅跨境学童咧，佢系唔能够翻嚟香港。网上堂而需要继续上网课嘅咧，有冇呢方面嘅资料啊？ 我谂都有万几咁样啦吓。 咁但系啲学校嗰个应对系点样咧？因为以前咧就曾经即系即系都有几套嘅方法嘅，譬如有啲学校咧就同内地嘅教育机构或者教育中心咧去到协调啦，咁等啲学内地嘅学生咧可以集中喺某一个地点咧一齐上网课啦。咁有啲又净系靠网课啦，咁而有一啲嘅内地生就可能话即系去住其他学校咧上住课先。咁究竟佢哋新学期系点样应对呢个情况咧？ 其實個情況都係冇變嘅，即係我諗好大部分都仍然係上網課嘅。咁有部分學校咧就會選擇喺內地設一個中心咁集體網課，咁有極少嘅學校咧就會派老師上去內地喺個 centre 嗰度咧就係同佢哋部分上網課，部分就上面授課嘅。 啊，朱國強啊，我聽到有啲咧即係朋友講咧就話，而家越嚟越多咧。有啲香港有啲機構咧，或者一啲商業嘅模式，就話咧係託管嘅，即係話咧佢哋嚟到咧香港咧，咁佢咧就會有啲家庭咧就照顧佢啦，供埋佢住啊食啊，跟住咧就送埋佢上學啊咁樣。咁而家依方面係咪會即係今次疫情嘅情況係咪會多咗咧？ 係啊，都多咗嘅，特別係有一啲咧就係一向做開跨境學童保姆車嗰啲。 系 医啦，又或者某啲私人机构或者补习社啊，都有啲咁嘅情况。 就係、是可能租個地方咁揾人照顧幾個學童咁樣去，亦都有一部分咧就係即係託一啲親友去照顧嚇，咁、住喺佢哋屋企咁樣嘅情況咯。 係，我想問咧，如果有啲咧真係跨境嚟唔到咧，其實佢嗰啲學生咧，其實佢嗰個學籍或者嗰個户籍咧，容唔容許咧即係退學而喺翻內地嘅小學嗰度就讀嘅咧？ 其實以前就唔得嘅，咁19年之後咧就改變咗政策，咁變咗佢哋都係可以喺內地嗰度讀公營嘅學校嘅。只不過就係嗰個課程咧，其實就差異好大咯。咁變咗佢如果將來再選擇翻翻嚟香港讀咧，咁就即係嗰個適應上咧，又要即係多花好多功夫先至可以再適應到嘅。 其實你哋覺得有啲乜嘢嘅應對方案咧？嗱，譬如以前啦，曾經政府係試過嘅，就係、是派一啲嘅用一個叫做即係。特定嘅班車啊，咁又等佢哋咧喺深圳灣嘅口岸嗰度咧，俾啲中三到中五嘅學生咧就上車，然之後咧就直接點對點咁樣咧翻到嚟香港翻學咁樣，咁做過一段時間啦咁樣。咁但係譬如好似而家既然個疫情都已經延續咗咁耐啦，咁究竟呢啲嘅舊方法啊，係咪仲可以奏效，可以攞翻出嚟做咧？又或者有冇其他嘅一啲新嘅方法係可以幫？到呢啲嘅跨境学生嘅咧， 嗱，你话旧嗰个方法咧，我谂个关键就系内地政府究竟容唔容许啦？因为咧，香港嘅疫情始终咁严重，咁佢哋把关亦都系打得好紧嘅，啊，咁我估计咧都好难再实施呢一个方案。咁我哋当然好希望即系能够通关，让啲小朋友翻嚟上堂啦。咁但系呢个似乎咧就。真係個希望都好細嘅，咁啊，即係睇下政府會唔會再睇下，即係有啲乜嘢方案啦。咁我覺得咧，就咁睇嚟講咧，唯一幫到佢哋咧，就係政府落多啲資源喺內地嗰度即係可能現時嗰啲配套咧，就包括咗咧，就係話俾錢一啲內地嘅社福機構啦，咁啊提供一啲心理嘅輔導啊、情緒輔導支援。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功課輔導嘅。不過受惠嘅人咧，實在係非常之少嘅。咁我喺四月嘅時候都做過一個問卷調查，咁就問短短一個星期啫，就已經即係問咗幾千個家庭。咁而當中咧，只係有極少部分係接受過呢啲嘅支援。咁而嗰個成效咧，大家反映咧都係覺得係好低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嘅需要係極大嘅，因為咧日日對住個電腦咁樣上堂咧，其實成績倒退啦， 都會受到影響嘅。嗱，張國強，不如7:30新聞翻嚟繼續同你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01宗新冠病毒确诊，9714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8宗患者离世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但系相信整体疫情仍然上升。目前 Omicron BA.4 或者系BA.5变异病毒株占整体个案60%。至於疫苗通行證最低適用年齡預計會下降至到5歲，張竹君話：如果小童沒有使用手機，可以使用疫苗的紙本記錄。他又話：有關洽談購買兒童復必泰疫苗的進展順利，目前未有時間表。醫管局就話：在聯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的15個月大女嬰仍然危殆，用藥之後已經再沒有抽筋。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元朗中電電纜橋起火的事故。議員張欣宇質疑，點解後備電力系統已經損壞幾個月都未有修復好，導致當晚90%住戶要7小時之後才恢復供電。中電總裁蔣東強說，事件是非常罕見，當晚其中一條連接屯門至到元朗的後備電源正在維修而無法運作。他透露，這條後備電源是途經內地一個地方， 幾個月前那裡有其他的建築工程令到電纜受損，中電一直與相關單位磋商，但是事發當晚維修工作還未完成，令到後備電源未能夠發揮作用。民建聯議員郭佩凡就關注中電會不會向受影響居民直接減免電費，以及有沒有賠償機制。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恩說，每個受影響的住宅客戶、中小企商戶都可以獲發100元心意券。太陽城集團前主席周卓華涉及非法賭博、清洗黑錢和犯罪集團的案件在澳門開庭，由於超過10名被告沒有到庭，法庭將案押後至今個月的19日再審。主審法官說，因為被告人數多，法庭空間有限，同時平衡防疫需要，要求日後開庭時辯護律師配合法庭安排，包括一名被告只可以有一名律師出庭，律師答辯期間最好預估時間，方便安排證人上庭等等。周卓華去年11月在澳門和公司的其他10名主要屬於高層的人員一起被捕，經檢察院初步偵訊之後，認為有明顯的跡象顯示他們分別涉及參與犯罪集團、清洗黑錢和非法賭博等罪名。檢察官基於案件嚴重影響和衝擊澳門合法經營賭業和金融秩序穩定，建議將周卓華等5個人強制羈押候審，其餘6人禁止離境和定時向警方報到。阿根廷副總統克里斯蒂娜在寓所附近險遭近距離槍擊，男疑犯被捕，事發在當地的星期四晚上。克里斯蒂娜在首都貝爾洛斯亞里斯寓所附近與支持者見面時，一名男子從人群之中出現，近距離用槍指向克里斯蒂娜，警方正調查動機。當地傳媒報道，疑犯是35歲巴西男子。總統費爾南德斯向全國發表講話，形容這種是阿根廷恢復民主以來最嚴重的事件。他說當時槍內有5發子彈，已經拉下扳機，但因為某種原因子彈沒有射出。克里斯蒂娜2007至2015年擔任總統，他涉嫌擔任總統期間貪污，控方要求將他判監12年。連續多日有民眾在他的寓所外面聚集。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天晴乾燥，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北至西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天氣乾燥，日夜温差較大，下週中期間中有驟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种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重复一次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丽景。而观塘道去清水湾道支路咧，近住彩虹交汇处都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康宁道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由於強風措施，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的最高車速限制由每小時100公里降低去到每小時50公里。隧道情況，洪水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馬會大樓，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一段車多。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觀塘游泳池。路面情況，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窝地道花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家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而家龍尾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館。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大角咀道有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中匯街嘅慢線暫時封閉。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方向、宝林北路消防局去西贡、宝林路马油塘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韩家大火惨遭灭门之后，同韩元龄有过节的白风直亦都自然成为疑凶。黑凤食出面为白风直作证，暂且劝退了前嚟寻仇的众人，但是真正凶手又会是哪个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无论你对于跨境学童啦，又或者咧系招聘教师嘅状况，又或者系今日啊刚刚公布嘅小学概览啊，所反映到咧有一啲嘅学校咧系要缩班嘅。咁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阿潘永祥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一位小学校长咧，朱国强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朱国强你好。 大家好。 嗱，刚才咧就讲到跨境学童咧面对嘅挑战啦，咁你就话即系认为咧政府都应该系加强咧对于一啲滞留喺内地嘅跨境童咧嘅支援服务嘅。但系与此同时咧，亦都留意到有一啲嘅教界人士提出，譬如可唔可以政府喺香港啊揾一啲嘅地方为呢啲跨境童咧提供到一个住宿服务，咁佢哋咪可以嚟到香港翻学咯？呢个建议你又点睇呢？ 這個如果做到當然很好啦，不過看回香港政府他們做事的效率啊各方面呢，其實我覺得就這個可能性真的很微啦，搞得來都已經通關了可能。但是即如果你說給多些支援，看看會不會在內地，即譬如學校可以在內地呢好像一些學校這樣請老師上去咁睇住佢哋上网课，咁呢个系可能性可能大啲。咁亦都仲有一个可以谂嘅咧，就系内地嘅港人子弟学校。咁其实有成13-14间咧系提供港人嘅课程噶嘛。其实会唔会容许某部分嘅小学生去到嗰啲学校里边上住堂先？或者咧，其实仍然有一啲系姊妹学校嘅。咁即系如果同学可以去到姊妹学校当中，即系有个课室可以俾佢上堂。由老师看着他们上网课，其实个效果都已经差很远了。 朱国强，我明白，即如果你要政府做，即香港呢，即有些即照顾一些学童啊、住宿啊，样在现今呢 我都认同你呢，即不容易，即讲得来你都刚才说都通关了。尤其是现在政府有地呢，可能他都可能是一些叫做过渡性房屋样。但是会不会另一个考虑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外国呢很多时呢啲学校呢咁都会收一啲外地生嘅。即係你知道英国或者一啲其他国家呢，就算本身喺英国或者嘅居民呢，有阵时候好远嘅地方先嚟到就读嘅。咁佢好多时呢就会同一啲家庭呢就有一个協议嘅。咁佢呢就会负责 即係睇下啲咩家庭係即係有時唔係好多人啦，佢有時間去照顧到啲小朋友嘅咧。咁就簽一啲合同咁樣， 寄宿家庭 係啦，寄宿家庭咁咧就變咗咧就等嗰啲家長就放心好多啦。即係話咧，你唔使個別同啲家庭去協商，直情咧同學校申請嘅啫。咁呢個情況喺香港即係可唔可以實施到咧？ 其實如果教育局係即係有咁嘅決心，亦都認同呢個方向咧， 係 我覺得絕對係好可行嘅，而且咧係即係幫到好多嘅。咁啊，但係即係。首要的條件就是他們接受啦， 但是如果是政府不做，由學校自己做得唔得咧？ 咁啊難啲啊，因為咧始終學校都是受資助啦，咁好多政策咧都是受制於教育局嘅。咁我哋都經歷過唔少，即係呢樣嘢唔做得，嗰樣嘢唔做得，好多都係答案都係 no 嘅。例如咧，我之前咧都即係申請可唔可以派老師上去內地？即係揾個 centre 教我啲跨境學童咧，咁我都申請咗幾個月咧，都係冇答案嘅，講嚟講去都係俾唔到答案我，結果我就唔等啦，自己做咗先。 朱国强，另外一个学校所面对的挑战咧，就是教师人手问题啊。咁啊，留意到有一啲嘅学校啦，8月31日咧，仲喺度刊登紧广告，就话要求个教师咧，9月1日咧可以到任到嘅。亦都有一啲嘅学校就表示咧，有一啲嘅老师本来应承咗话嚟任教嘅，咁但系临开学之前1-2日咧，佢就话即系选择咗另外嘅一啲学校嘅岗位啦。其实据你所掌握嘅情况，今年开学日即系招聘老师嘅状态到底系点咧？多唔多学校真系开咗学都仲系喺度请紧一啲常额嘅老师嘅咧？ 嗱，咁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情况又唔系今年先至独有嘅，以往都有时会有啲咁嘅情形嘅。咁但系我认识嘅校长当中咧，似乎又冇乜边啲系真系到而家都请唔到人啦。咁我觉得呢个情况可能系。感覺是被誇大了一點點，即有就一定是有的了，不過呢市面上仍然有不少呢是可以代課的老師啦，或者是退休的老師啦，其實可能是還未找到，實際上老師不是真的說這麼短缺咯， 但老 師學校而且學校呢還是可以呢請一些即未讀過 PGDE 的人呢是入去做暫準的老師的，有 degree 就可以去教的了。 是即是沒有教文憑的教師啦。是 啦。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老師之間的音樂耳效應呢，是不是真的激烈了呢？ 是的，絕對是啊。因為即是尤其是今年又要考基本法試啦。咁即是如果要請常額的，咁一定要有這個資格先至可以請，咁嗰啲人已經係好吃香㗎啦，咁啊跳嚟跳去都可以好多人請，咁啊而即係教師係少咗嘅，咁變咗到八月尾嘅時候咧，都有校長同我講話，又俾人即係或者係個老師又要離職啦，又要轉校啦，咁樣仍然有呢啲情況嘅。 今日咧就公布咗小学概览啦，就新一年嘅小学概览啦。咁根据唔同嘅传媒咧，都有啲嘅统计嘅，有啲有统计到咧，全港嘅官津小学咧系缩减咗大概60多，或甚至系差唔多接近70班嘅小一。咁亦都睇到咧，如果揭开份小学概览咧，就发觉到喺唔同区嘅学校啊，都有出现咧未来嘅小一只系开1班嘅状态添。咁又點樣去睇今年個狀況呢？ 咁你話60多70呢，其實你仲要扣返呢，有一啲係擴班嘅學校嘅，咁扣完之後呢可能都係縮咗40多啦。係咁其實呢個情況真係幾嚴重嘅，亦都係令到學界擔心嘅，因為睇返個人口真係少咗好多啦。咁如果一間學校佢本來4班咁變返做1班嘅話呢，其实即系对于呢间学校嘅士气啦，整体嘅影响都系极大嘅。咁譬如话家长冇信心啦，或者老师亦都担心会失业，跟于是又转校啦。即系其实嗰、个问题真系好严重啦。 咁但系 當然即係學界對於點樣處理縮班問題咧，有唔同嘅意見同睇法啦。咁但係我哋頭先亦都有講過咧，招聘教師咧嘅唔同嘅問題啊，譬如音樂椅效應啊等等。其實你嘅評估咧，即係將來即係隨住縮班咧，會唔會反而係教師嘅需求量可能係少咗？頭先我哋所講嘅音樂椅嘅效應，又或者係臨開學都未招聘到足夠教師，甚至係要招聘一啲即係俾一啲即系未受过师范训练嘅人士去担任教师呢个状态，反而会唔会有机会有所改善呢？ 应该会改善嘅，因为你譬如话缩咗班之后咧，你即系请老师嘅钱都少咗啦，咁你编制内嘅人手亦都系会减少嘅，咁所以咧即系应该就会缓和到即系话请唔到老师呢个状况啦。 但对于整个教育界的平稳性你又怎么评估呢？ 一定是人心惶惶，还有也都对于整个生态都是不利的，因为很多学校都要怎么出来宣传啊，各出奇谋去抢学生啊，那这个真的很不利。那我觉得呢，即譬如说今届政府讲话以结果为目标，其实教育局的即係任務啊，就係要令到整個教育都越嚟越好啊嘛，學生學得好。咁但係如果一個咁嘅環境，間間學校都擔心開唔到班，又要驚縮班殺校，咁嘅狀態之下，點能夠提供一個好嘅教育咧？啊，咁所以呢個咧一定要去正視咯。 好啊，多谢你朱国强倾到呢一度啊。朱国强咧系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嘅。嗱，潘永祥，不如我哋听听有位听众嘅睇法啦。杨先生，你好，杨生。 你好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 我系一位前线教师嚟嘅，咁我都喺天水围嗰边教书啦，咁都想讲下关于跨境生嘅问题，因为我见其实都好多人关注佢哋。咁头先主持人我都记得你讲过咧，而家出版社嗰啲书咧仲未出齐，其实我哋见到跨境生就算出齐书咧，佢都攞唔到书嘅，因为出版社其实喺内地嗰边又冇乜配套支援啦。咁我哋试过真系开学去到学期中段咧，学生都冇书喺手。咁就好依赖老师，即係要寄一个电子版本俾佢。咁但係呢个又涉及到版权问题啦。咁出版社到依家可能即係疫情两三年都冇乜好大嘅支援囉。咁呢个都系一个几严重嘅问题嚟㗎，我自己觉得。 不过杨生啊，我都留意到而家唔少嘅学校咧，譬如特别系小学咁样啦，佢哋使用电子课本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电子嘅学习平台咧嘅几率都多咗嘅，反而对于实体书咧，可能个要求系减少咗嘅。咁其实你自己睇到嘅状况又系点咧？跨境生会唔会有机会可以透过啲电子平台都维持到一个正常学习咧？ 其實小學可能會比較多啲用一啲電子書啦，咁但係中學都好多仍然維持緊用緊一啲實體書，咁同埋更加嚴重就真係啲我哋講平時功課啊呢啲咧，我哋都真係要收實體嘅，咁幾年嚟都係收學生網上嘅功課，佢哋影張相俾我哋改咧，咁係好難改，咁所以我諗緊其實據我所知其實依家。香港同內地嗰邊喺文件啊，即係寄文件上面都好多限制嘅，即係可能一個文件寄上去，我哋試過寄試卷上內地咧，可能係寄一個禮拜都未寄到，我哋要預留時間。咁我覺得呢啲其實係短期內，即係會唔會政府同內地方便係可以處理得到，而係便利到老師照顧跨境生咧？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另外就係照顧者嘅問題都係咯，即係好多時候啲家長。陪小朋友落嚟，可能幾個月嗰張簽證就到期啦，又要翻翻內地，咁佢由一個跨境生，又變實體生，又變跨境生，咁呢啲都係我哋近幾年經常遇到嘅情況咯。 好啊，多谢晒你啊，杨先生讲咗你嘅一啲嘅观察啦。佢话系喺天水围嗰度咧任教嘅，似乎今年啊潘永祥即系开学咧，真系对于香港嘅教界嚟讲，真系唔少挑战啊。 系啊，真系好多挑战啊！就算我自己喺大学教咧，即系好多时都会成日都变啊。过往就话我哋要实体考试。咁啊，到疫情一转咗嘅时候咧。突然間我有啲學生話原本要求可唔可以線上考試，我哋話唔得啦，因為一定要實體啦。點解一到考試嘅時候咧，調翻轉學校咧就要求咧係線上考試，因為個疫情突然間變化得好大，咁所以變咗的確咧，即係喺今次疫情咧，因為好偏忽啊， 即係有時個疫情咧又嚴重咗，政府有時候會放寬咗，有時候收緊咗。咁所以的確嘅咧，即係喺嗰個政策上咧，都成日都會變啊。 同埋就算你哋喺內地大學教書咧，亦都要面對有啲學生咧，佢自己可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去考慮翻去內地嘅，因為大家都見即係既然咁多網課啦，係咪即係翻去內地係另一個選擇咧？ 同埋我哋大學我哋好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學生都有嘅咩？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不如同大家关注一下深水埗嘅布艺市场，我哋俗称叫做即系棚仔啦，吓咁啊。其实咧，食环署就要求咧，佢哋年底之前要清场。咁究竟对于嗰度嘅摊贩嚟讲啊，影响系点样咧？佢哋揾到后备嘅替代嘅摆摊档嘅地方未咧？18723111，转头同大家倾倾啊！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伊拉克，想起啲咩啊？世杰， 大城小事咯，瑞文。 啊，你真系唔会放过每一秒钟买告白嘅机会噃。 咁梗系啦。 咁大气候同伊拉克咧？ 你考我唔到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喺伊拉克工作嘅香港人蔡基伟，亲身讲下当地有几环保。 而我就请嚟前天文台台长岑志明，同大家解密台风。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入住苏屋有固定居所，对石仔的人生起了什么变化？ 住了几日，我感觉都几好良好的了，即是好过就算你有钱租一个劏房一个床位都很孤独的。但这里不同呢，就你没地方去，你好想留在这里。他这个善道会都好的，他定期有社工上来探访我们。 想听更多他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呢度亦都有一个嘅节目预告啦。咁啊，听朝早8:00到9:00嘅星期六问责咧，会邀请到咧医管局嘅行政总裁高拔升啊，讲一讲咧医管局点样应对金波上升紧嘅疫情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嗱，潘永祥啊，其实位于深水埗钦州街嘅临时小贩市场咧，我哋叫俗称叫做棚仔啦，因为嗰度咧就系唔少嘅年轻嘅设计师咧、时装设计师咧会去。买布啊，爱嚟即系做一啲叫做即系小批量嘅生产啦，嘅一个好重要的基地啦。咁亦都话过往咧系培育咗协助唔少嘅年青嘅设计师咧，可以成就到佢哋嘅事业嘅。咁但系嗰笪地方咧就需要收回啦，咁去兴建呢、這个作为住屋用途嘅。咁但系当然即系收翻咧究竟啲摊贩点样安置咧，都已经系倾咗好几年噶啦。嗱，最近咧个情况就系话，食环署咧就要求佢哋喺8月31日咧晏午5:00之前咧就回复食环署啊，到底咧佢哋会唔会接受搬迁到通州街临时市场同埋镜头新摊档呢个方案？咁啊，档贩方面系点样情况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啊就系棚仔布贩发言人啊何应开嘅，何应开你好， 何应开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何应开人啊，个死线咧，8月31日就已经过咗啦吓。据你所了解咧，你哋有几多个摊贩系选择系搬去通州街个临时街市啊？ 其实嗰度总数都有剩翻低大约50个摊贩喺度嘅，咁样咁咧就大约而家走咗嗰啲，起码都有成30几人，剩翻10几人喺度搬出去啫，就咁样。 即系有剩翻10几个摊贩。是 就想搬迁嘅， 想搬迁嘅， 想搬迁，咁其他就离场咯。 哦，得翻十幾個，咁但係嗰十幾個咧，因為你哋棚仔嘅攤販都分開兩部分噶嘛，有一啲就係屬於已登記嘅叫做即係非持牌經營者啦。咁嗰度佢哋如果搬遷咧，所獲得嗰、那個即係租金咧，豁免繳付嘅租金啦，同埋嗰個搬遷津貼咧，都會比較一啲冇登記嘅非持牌經營者咧係優惠啲嘅。咁你頭先講嗰十幾個之中咧，係啲登記咗定係未登記嗰啲啊？ 啊，两样都有嘅，即系两方面都有嘅。 嗯， 即系比如佢食环署之前咧，就系、是、佢关门打狗式去登记啦、即系你海内边嘅啲就登记肯登记咗你就属于33个咁样，佢分咗两部分啦。另外啲就喺外边未入到去棚仔里边嗰啲就动至17个咁样。咁所以咧，因为当时都可以讲叫做一路拗到而家，食环署都唔肯呢个再跟翻真正正喺度做嘅人咧，佢都唔会俾翻佢咁样，咁因为如果按照佢而家31号嗰个死线咧，佢就系俾个条件你唔理你啦吓，总之你决定搬迁嘅就补偿机呢个嗱，如果17个嗰啲，佢就补偿70,000蚊俾你，就属于搬迁；33嗰啲就补偿100,000蚊俾你咁样，即系唔做嘅就叫你唔好捞啦咁样，咁啊。如果是搬迁开去的就是17个的就给25,000，33个的就是给35,000搬迁开去。其实老实说你知道彭泽这么多部，如果他每一个人给33个这样的动力给35,000，即是起码我们最少都要再贴35,000下去，即是要起码70,000才搬得到那个动。咁样所以呢其实是无奈啦吓，咁样都冇办法啦，咁样啊。 何应开啊，我想问咧，而家都听你讲到好多咧结业，即系话唔谂住搬去嗰、那个即系街市嗰度。咁知唔知而家嗰啲咧系佢系另外搵地方经营啊，定系直情系永久结业啊，定系点咧？因为以前个规模好大噶嘛，棚即系喺嗰个棚仔嗰度。咁而家佢走咗咁多啦，嗰啲其实佢仲经唔经营嘅咧？ 佢哋走咗就唔經營㗎喇，開佢嗰啲就係繼續經營囉咁樣。因為而家睇唔到個政府係想幫嗰啲補返呢，佢即係佢哋都睇到冇前面冇路嘅，咁佢哋都唔再做囉咁樣。咁喺度做嘅人呢就即係仲抱住一個希望，政府而家政府都就話呢個搞呢個咩創新啊咁，即係我哋其實都仲可以做嗰啲，仲係諗住即係希望幾年前我哋有一個叫做民間方案嘅，希望政府繼續係着重翻嘅咯，咁樣即係都繼續幫翻嗰行咯，就係抱住咁嘅心態咯。 嗯，咁但系而家因为已经过咗8月31号嘅死线啦，就即系其实已经冇任何转换嘅空间噶啦吓，只能够拣咗去搬嘅，咁啊第时等搬啦。如果唔拣嘅话，就只能够等待结业噶咯，即系冇其他嘅方向噶咯，系咪啊？ 冇噶啦，佢而家佢行住佢死线俾你，31号之前你决定啊，决定唔决定啊，当你弃权咁样，咁冇办法啊，咁样都要噶啦。 嗯，咁啊，何应开好快，最后想问你，咁你自己、你自己会继续定系放弃啊？ 因为我仲抱住一个理想嘅吓，咁我都系继续做嘅，我都希望呢就即系继续搞翻好佢嘅咁样，咁其他人哋就冇乜呢个希望咁样咯。 有啲又放弃咗啦。好多谢晒你，何应开，倾到呢一度啊。